锵锵三人行，好，今天是这个徐静蕾新片哈，锵锵三人行首播会是吧？我们那天已经播了一段了是吧？对，我们也是很珍惜他的片子哈，把他一个宣传片剪两段， 肢解随时阶段慢慢播。 那天播一段，今天再播一段啊，咱们一起来看看。 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我就没打算找男朋友。 我也没这打算找男朋友。 我是想说这事挺好的，咱俩没人会受伤，是不是？ 我羡慕你吗？结婚了吗？有女朋友吗？ 像我会羡慕。 布拉格没你想的那么安全，别随便带人回家。 女孩子都喜欢他。 哎，你们家什么情况啊？你们家 不好意思，暴发户。 女人太多，走不开啊。 多大了？ 马上30了。 处女座， 我以后不跟别人跑了。 别痴情了，你全家都出去。 肉肉， 肉肉， 乖乖。 布拉格比我想象的危险多了。 今天是醉着还是醒了？ 文道，这一下就谈到了这个小鲜肉的话题啊。 小鲜肉， 你要是不认识这个肉肉啊，你就是凹了。 我真凹了。 我已经在前一阵儿，我们有一次做节目就说呀，我就有个东西叫 EXO， 你听说过吗？不是喝的酒啊，不是喝的酒，反正是韩国的一个什么火的。然后我们说了几句什么话，你都不知道哪儿来的这种势力啊，噼里啪啦就骂呀，说你们怎么能敢说我们心目中的这个。EXO 好， 那什么？ 它是一个 韩 国 组合，团是吧？ 对，团体，韩国有好多那种女生很多，男生很多那种团体。 但我常认不出来。 这个团体里有俩来自中国的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， 就是刚才那个 吴亦 我们的男主角 吴亦凡、 哦、是吗？ 但是听说他还上法庭，怎么解除了合约什么的？ 对，好像在打一个什么？ 对对对，就他原来曾经是，就是在 那肉肉是什么？ 就我就说你就知道现在这90后啊、00后啊，他们心目中的这个神，就小鲜肉嘛。 是这样，他们我也是刚后来才听说有这个叫小鲜肉，因为一开始他们给我宣传一题目，给我气坏了。我说你们这咱们虽然想把电影宣传好，咱没有没底线到这样哈，这叫什么鲜美肉体集中营？我当时看那标题我就疯了，我说你们这什么情况？咱没那么不要脸要宣传行吗？后来才发现这是现在一种就是一种已经成一种像一种说法了，就是管这些比较年轻的帅的都叫小鲜肉。 哦，这叫小鲜肉。 对，肉肉实际上是他妈妈就管他叫肉肉、 哦、 所以我把他那个就放到电影里面，因为电影里就是也是他妈妈就会这样，因为男生会有一些妈妈给起的名字，当着好多同学叫，自己会很没面子的那种、嗯、对。 哎，我正要问问你，通过这个你跟这个他算是90后吗？还是 90？他90年的。 哎，跟这个90后的这个年轻人就接触、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点？ 说实话，大家老是用什么80后、90后、什么70后来划分。曾经有一段时间就痛批80后嘛，说是垮掉的一代啊，什么那个，我们都现在又开始说90后。其实我没有觉得有特别的按代划分的不一样，只是说像每个小孩他自己的成长环境还是不一样。你像他是10岁去了加拿大，然后17岁就进了韩国这个团体，其实他的生活背景是非常单纯的。非常简单的，就他到了那个团体里面，等于17岁是青春期，更那个，他基本上是跟他团体的那些男生们在一起生活的，然后，有他们的经纪人啊什么这些，所以其实 很纪律， 很简单，很纪律，很有礼貌，这是韩国人培训出来，就是鞠躬都是恨不得鞠90度躬的那种，握手一定要跟你双手这样握手，就是他有他们那个一套礼仪的那种感觉。 但是你能看得到他心里在琢磨什么吗？ 我觉得心里是小朋友，他心里就是小朋友。像我有时候在想，因为我有时候面对小朋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跟他讲话，就跟4岁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这4岁他到底懂到什么程度，就你跟他说话用哪种分寸是合适的。 对， 像他25，我就会想我自己25岁的时候是什么样，当时那时候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怎么样。但我发现其实不是说年代的原因，还是因为每个人经历的不同的原因。你跟他讲话，你比如说 你喜欢问他喜欢看的什么东西啊，你问他什么那些，你就发现就是小孩儿，心里是个小朋友，他有他很成熟的一面，但他心里其实就是个就可能十七八岁。 对对对。 条件非常好的男孩，张超挺逗的，有时候。吴亦凡同学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酷，有时候就完全是一个活宝。我们就说他二了吧唧的，有的时候 像大男孩那样乐呵呵的、傻乎乎的。 你们两个怎么了？ 我是僵尸。 大家在工作，他是来娱乐大家的。 来，大家把手举起来啊！不跟我一起晃。明明就是一条蛇。 Hello. 张超是组里，他可能是人缘最好的，很容易跟别人成为朋友。成熟超过他的年龄，而且还挺有才华的。 他又会弹吉他，也会钢琴，唱歌也很好听。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。 其实演戏一直来是我的梦想。 虽然他是个男孩，但是他有一种男人的气场。 人生那么长，每天有一人天天逗你开心是一个特好玩的事儿。 重要的其实就是不忘自己的初心，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自己的梦想一个一个去完成，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己想要达到的地方。 我爱你， 一味降临。 知道这个说什么小鲜肉啊，什么什么肉肉啊这种称呼，后来我一开始我也不懂，我以为我管女的也叫小鲜肉，他们说错了，不能叫女孩，就特指的这个。哎， 那女孩有个叫法吗？ 女孩 没有。哎， 没有啊， 因为现在这种粉丝都是女孩比较多嘛，他会不会 这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啊， 咱们这是老腊肉是不是？ 不是， 你们都是大叔。 不是，我有一次问，我有一次问一女孩，我说那我什么肉？腊肉。 腊肉。 对，我就说是腊肉， 就是。我就说啊，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，有人说这反映这种称呼啊，基本上反映还是女性意识抬头了。女性的这种独立的意识抬头了，就是过去只允许你们男的用这个看女色的眼光叫什么小坚果啊、小嫩果啊，你们这样形容小姑娘。但是今天对吧，站起来的妇女一代人，他们也开始像你们一样对吧，女主的意识去品赏这个所谓的 哪个等级的 男色，也可以把男人当成一个身体去欣赏玩味。 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有一点成分，就是挺母性的这个词，你不觉得吗？小鲜肉，我觉得是挺像， 就恨不得 很妈妈、很呵护，就是有点那种感觉。我会有这种感觉。 哎，你说现在啊，就是兴出一种这个赏男，我就觉得就是这，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他们这种人越来越多了，就是说站起来的妇女， 我们这种人 站起来的女人是吧，越来越多了之后，他会产生了对男的很一些看法，比方说暖男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最近你看他们议论很多这个女明星不是都结婚了吗？ 是， 找的这个什么男朋友，你知道让我想起一种什么人呢？ 就是曾经有一次一个台湾的女歌星，我老分不清叫什么名，我分不清几个里边一个，跟她过生日哈，哎，就是她的一个男朋友在旁边，你知道像我们啊六零后的这个男人，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就是已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的就是说大概啊，我们就是说黑暗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，我怀疑还用它寻找黑暗，有点这个劲儿，就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好人，因为或者说不太相信真有这么寻良的一代男。但是时代变了，你看我就看他这个助理是他男朋友，哎呦，你说我其实对他印象很好，你知道吗？穿的特别酷，特别时尚，但是长得又非常帅，但是呢没有攻击性，又不爱出风头，不爱成为大家像北京侃爷一样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，就大家聊天他就在旁边默默地坐着，但是永远微笑着看你们，然后你们说哎想听音乐，他啪啪啪打开包，他挑的都是特别好听的音乐，然后给你们换碟，然后完了又静静地坐在那儿，谁跟他打招呼，哎呀他就是跟你说，哎，但是呢也不会主动的多跟你多，就是哎呦我觉得这人怎么能这么好， 我觉得他这种是典型的那种中国男人的，其实中国男人还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，真的比较多，我觉得国外尤其是我们出去看还是男女更平等，真的就是 是 而且女人很强，不会觉得是觉得很正常的，大家在一起就应该是这样，没有说小鸟依人，就像我以前问过英文老师一个问题，我说撒娇怎么说，他说撒娇什么意思，我说就那种，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别这样，好吓人好恐怖，但基本上中国男人比较喜欢那种撒娇，或者他就觉得这太恐怖了，就他不喜欢女朋友是这样的，那还是就算 ABC 吧，就是我英文老师在加州长大的，就是第一他的字典里没有撒娇这个词，英文撒娇怎么说， baby talk，他最多就是这样来讲，其他就是他没，所以你刚才那个说法，我觉得就很那个，就是很中国男人的想法。 是，就是 也其实也有撒娇，但一般都是用来形容小猫小狗挨着主人那种感觉。 而且现在就是说，港台包括美国长大的很多就是华人的男孩子，我经常见到这样一些男孩子，甚至我们当然啊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，他是不是？这头脑里有这也没有什么思想，或者是，但是他就是很， 我觉得 也很单纯。 我觉得反而问题是，今天中国的男人啊，有一点到了这时候开始有点形象危机。这形象危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到底男人该怎么做，男人是什么样子，才叫好男人？你说传统说我们是大男子主义，比如说没有国外那样子男女相较平等，可是你再想又很怪，因为以前呢像欧美这些地方，他们所谓的大男人主义里面还包含一个元素，就是比如说看到女的下车他会先来开车门，或者同样出商场出办公室，认识不认识女的在后头，其实任何人都应该这样子，把门扶一扶，把门怎么样，然后冬天冷了出去，他认识不认识的他都给你先披上个大衣，那么这些行为在今天的欧美有些地方，有时候你做这种东西的话你会被人骂，人家会说你瞧不起女人是不是， 我们好像聊过，好像上次聊过这个话题， 对， 就是北欧的某些地方， 对他特别 女 权特别强， 反而是你给我拉车门怎么着，你帮我拿包，你觉得我拿不了这包吗， 对他会很不高兴， 对 又比如说像 俩爷们儿， 对、啊、 对 像挪威女性在争取这个要参军的这个义务，因为他们是全国参军嘛，要服兵役，那女的就说那怎么就不能服兵役呢，但是呢我想说中国今天的情况在哪，就是一方面我们说中国男人比较大男人主义，但这个大男人呢他又不会去干刚才说那些事儿， 对， 这就很奇怪，你知道吧， 对， 就是他这个大男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大男人呢，你说他比较善待女性呢， 要面儿， 对，你又不觉得他很善待女性， 像你刚才说你其实就里面含一种话，就是这样他多没面儿啊，伺候牌局似的那感觉，帮人家拿这个拿那个， 还不是那样， 不是吗， 还不是那样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有一种这个，我觉得就是寻良特别善良，就难道只有善良吗，你知道我好像 我们觉得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点匪气，或者老觉得有点，就是说有点坏孩子那么个劲儿，但是今天都是好孩子，就是他真的是，你比如说表面上看金城武也会让我有这种印象，就长得又好，然后说话都 彬彬有礼， 但是我们会觉得人这么简单吗？你说，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就这么简单，以前我也不太相信，后来我接触一些我就发现真的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他的那种温和，而且他们从小，因为我认识，我就说梁左女儿嘛，就是他讲他们在学校里就是要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，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别随便乱说话，让你说话你就接下茬，就是都是这种教育嘛，他们都是说你要表达自己意见，然后最逗的是我说那能说不好吗？但是老师就明确说上来必须说好，然后那个是当然好就有你可以从好里面听说，哎你这个不错呀，说哎呦你这太棒了，他还是从里面能分出意见，只能提建设性意见，不能提摧毁性意见，就他有好多就是我听到的啊，包括所以他那个人吧，我觉得还是他可能从小被培养的那么一个， 我有一次，我有一次跟一个 90后 的女孩，我就谈这个哈，我就说你们现在都讲这些个暖男啊或者什么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难道说这个人心里，我们都习惯于啊，人心里是很黑暗的，隐藏着很多恶的念头，这表面的善良都是装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女孩给我说了一句话，她说韩剧里的那个男主角都是那样的，哎。你知道吗，他实际有真的有一种教化的力量，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看着一些什么东西，就好像当年我们看着英雄王城，那就出来一帮人就整天想上战场，对吧？同样要是一代人看着一种偶像剧啊，他就会慢慢的真的会被教化成或者影响成这样的一种人。 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是媒体上面比如电视剧电影的影响，我又也觉得有这么大力量吗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因为我在香港，比如说常碰到一些大陆来的学生，到香港念书的学生，我跟很多大学教书的朋友聊起来，都说过去十年间，你明显很奇怪，就十年，你看到孩子的变化。我很记得十年前的时候呢，有些年轻学生，当然也是好学生，但是呢，他们会很跟你计较分数啊，你总觉得他在盘算些什么。怎么样往上爬，怎么样让老师更看好自己，怎么样怎么样出路如何，他考虑得很清楚。但现在就当下这一刻在香港念书的这些大陆孩子，你有时候觉得他们好奇怪，单纯的像幼稚园孩子似的，就真的很单纯。他那种表情，比如说你跟他说功课多了这做不完怎么办，他马上哭起来，然后你跟他说这什么不用做了，他就笑得好高兴，然后他有问题他就很认真，那个皱着眉头就老师我不懂，就那个表情那么的单纯，那么的认真，好可爱，你知道吗？就我真觉得中国今天是，很多人说今天中国是一个什么很黑暗的时代，道德沦亡如何如何，但你真看到现在很多九零后在变， 是 很奇怪，他怎么出来的呢？ 能跟家庭环境和父母那，比如我父母那一代人，他是四几年出生的嘛，基本他们的青春期是在文革，所以他们本身的性格我觉得都是有一点 挫伤， 对，是有 病态的， 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那种给我们的那种说的东西啊，叫，当然我不能说我父母坏话，特别好啊， 好好好， 但是就是对，就是说会比较让我们紧张。现在的就是小朋友，他们的父母其实是六几年生的人，五几年生的人，是就那些人，我觉得已经本身就比我父母那一代人其实要放松了。就什么人，就教育出来的家庭环境还是有很大关系吧。像你说那么单纯那个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在很比较宽松一点的那种，没有什么 相对安全， 没有很多压力，对，很安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小孩。 其实现在啊，是社会慢慢在变好，变正常化， 变温和。 你知道，就是你讲那天有个经济学家张维迎来讲，他就说，都说现在说的道德败坏啊，说这社会，他说我觉得道德怎么败坏了呢？怎么？他说那你说前30年之前。现在有人说过去道德好，他说那文革的时候那是拿着大棒子上街打人，学生敢把老师打死，那个时候道德倒就好了。今天这个道德只不过最多讲点黄段子或者什么，虽然不好吧，就是但是像是个就是 他道德年年岁岁他有一个平常的状态， 是 他真的到那种，实际上我看现在就是说很多，你像我们小的时候的父母亲啊，经常是他在打击迫害外界社会的高压下呀，他回了家脾气也不好， 对，没错， 对吧，脾气也不好，对孩子的影响，就像我们心里啊都有很多暴虐残暴的东西。那但是今天我看见很多二十多岁的小孩子，就像我得到这种印象，我会觉得哎呀真好啊，说话又有礼貌，又有什么，以至于我不相信，以至于我认为他内心总得有点邪恶的东 西，是在装是吧。 其实他的教育我觉得还是好，变好了， 还是在变好， 而且还有一点，就是我觉得生活环境没那么严酷了， 嗯， 就是说他除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外，更重要就是日常生活里面他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酷。你刚才我很赞成张维那个话，就是文革的时候，我们人跟人之间会随时互相出卖， 对、啊、 亲如家人，你不要说朋友， 儿子都能打爸爸、 啊、你说在那个环境下那个道德能叫好吗？当然不能。但今天一个人他再也不用为了生存而干这样的事儿的时候，他怎么能不好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更好、 啊、 那这时候的年轻人呢，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年轻人他视野更宽阔了，他接触的事情多了，他很多的基本礼貌我觉得反而重拾回来会比父母辈更好。 嗯， 我觉得中国今天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以往呢我们的印象总是老人教训小孩不礼貌不懂事儿，怎么看人不叫人怎么样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反了，中国几千年来是第一回是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更懂礼数， 特别对， 更有礼貌， 出门的时候都会提醒爸爸妈妈不要太大声讲话、啊、 对，要排队啊， 爸爸妈妈 对吧，我老见这场面， 真的， 我有一回就在机场印象很深，就我排着队，然后一队就是我们典型那种出国旅游中年大叔大妈啊，让过来，这有位置啊，喊着孩子，孩子在旁边九零后、妈人家排着队呢，你们到后头去， 没错， 对， 就我觉得中国这几千年没这个现象。 其实不光是中国，我在美国的朋友都会有那种感觉，他就比如他爸爸如果开车不太遵守交通、他说爸爸你不能这样。 哎， 然后我北京一个朋友的女儿，她说他会很小，他爸爸刷牙的时候水一直不关嘛，他就说爸爸你不能这样，非洲还有很多人喝不着水， 真好， 你怎么能这样，你刷牙的时候一定要刷的时候就把水关掉，就是他确实是那个教育，我觉得还是有 很大的。但你知道那个水不关的那个人会想什么？因为这个话题啊，我曾经真的跟人谈过，说就跟中年人谈节俭的这个问题，谈类似的话，我们很多中年人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什么？这水我花钱给的，我不能用啊！说人家那爱着我，爱着他什么事儿？他爱着我什么事儿？你就看到两代人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变了。 所以实际上啊，咱们这个应该放心啊， 社会进步， 咱们的孩子是越变越好了，问题是咱们坏了， 咱们也要学好， 咱们从根上就坏了，你这是没办法，就有以至于养成我的审美观，你真的，我现在就觉得如果一光讲好的电影啊，我觉得没力度，我觉得一个人他就是我甚至于 觉得表现人性的黑暗才叫有力度， 对，我就形成了我这种， 你这太晚熟了，我们小时候都这么想，现在已经不这么想， 你赶紧抛弃你老腊肉的身份向小鲜肉迈进吧， 纯就是哎， 长短男和小鲜肉， 但是当然啊，这个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他们没有经受过任何特别残酷的考验，有时候假如命运真的碰到了的时候啊，你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，再一者啊，情况我觉得是多样和复杂的，比方说在中国的有些大学生里，我看到啊，就是在这表面的这种非常好之内啊，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叫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， 那当然那当然， 他反倒你会看到很多八零后九零后啊，他没有任何他要真正坚持的东西，对吧，你是领导是吧，先看看你什么意思，你什么意思，他就是说他讨好你是他毫不矛盾毫不假犹豫的事情， 但是我觉得什么年代都有这样的人，这跟几零后没关系，因为我见过大家都批判八零后，说是什么他们都垮掉一代，我觉得那纯粹是大人老是看小孩不顺眼， 没错， 你如果他不按照你生活的方式去生活方式去生活的话，大人就觉得他们垮掉了，他们怎么怎么样， 因为如果当时八零后有过一次很大的讨论嘛，那报纸封面都在说怎么垮掉，怎么样。现在又轮到九零后，所以我基本上感觉就是大人看小孩不顺眼。 没错，很快就两千后了。 而且实际上有时候说这个小孩虚伪啊，是因为大人逼着孩子撒谎。 当然，绝大部分会撒谎的小孩都是因为父母 重压， 给他太大的压力，完全没有空间，所以他从小他不说谎，他没办法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而你刚才说的那些，今天的确我也见过很多大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尤其是越好的大学说不定越容易有这情况。可是问题是整体环境还是变了。我们当然我也听过很多人说那是因为你们现在运气好，你们没有那么残酷的一个环境。可是我觉得这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责任吗？不要让那个残酷的环境重新降临在中国， 是， 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就我们这代人真的要使得他们不再需要面对那个人要提防其他人，人要担心恐惧那么多事情，不需要再活在害怕之中。我们应该让他们继续这么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、很正面的长大。 你像我就那个说，像我们那个选美，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。 说谎都跟国家总理似的，可是你又一想，是他学校就教他你必须上台， 就跟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涂红脸蛋。